合家，身家厚，所有银行开支票乱划，轻松下，每日零碎赚一千几百，起蜜月，蜜月香居，通世界，疏乎穿插，车太密，人太杂，买下离岛建住宅，桃源春梦，快乐人间，同你分享，啱企啱爬。桃源春梦，快乐人家。